错， 又有品位啊，同时呢又是法国原瓶原装的，是非常有面子、啊、 没错， 而且现在喝红酒呢已经是成为了一种时尚， 没错， 所以呢在这点上呢、嗯、您家里多存一点、嗯、像这个红酒啊它在储存的时候呢没有特别的要求， 没错， 您别直晒， 对， 搁在这个比较阴凉 的地方 就可以，而且这个好酒是越存越香， 没错， 所以我看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懂啊、 嗯、 一定就是好几组， 没错、嗯、好几组，多组多组来订购嘛， 是 就是说今天只有50组的备货、 嗯、好的，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美拉图干红葡萄酒2箱12瓶啊，另外要赠给大家就是干红2大瓶，为什么强调两大瓶的，一瓶就是相当于750毫升的2瓶的量，所以这个瓶的巨大 啊，给大家2大瓶，那么相当于16瓶酒量啊， 没错， 实际上它是14瓶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是不到一瓶的1/3的价格， 对 啊，如果您扫码的话呢要8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399您拿走的是2大箱，还有这个2大瓶的赠品、啊， 没错。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我们又在北京上空的电波当中相遇了。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还是请到了大家的老熟人李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想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李红你好。 嗯，那么今天呢这个李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每一次都是不是好吃的就是好喝的，离不开这两样。 对， 哎，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聊啊、 嗯、 聊聊什么呢，聊聊北京人非常喜欢 哎 茶叶， 北京人特别喜欢一种茶， 嗯， 茉莉花， 茉莉花茶， 对，但是在中国呀， 嗯， 有两个地儿都爱茉莉花， 哎， 一北就是咱北京城， 嗯， 还有一南， 这个南方是哪儿呢？ 哎， 是福州， 对，茉莉花茶的原产地， 对，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啊，是这个冰心先生，大作家冰心先生所说的， 嗯、 说中国呢是这个世界上茶的发源地。也是茉莉花茶的故乡。 嗯， 解放之前的四川、湖北、广东、台湾虽然也产茉莉花茶，但是它的品种和熏制工艺、熏制技术都是来源于福建福州，也就是冰心先生的故乡 啊。 所以说呢，很多人一提起茉莉花茶来，想到呢，哎，北京人爱喝茉莉花茶。 嗯， 但是呢，好茶去哪儿找？去福建， 去福州，好的茉莉花去福州找，这倒是，因为咱北京啊爱喝茶， 嗯， 可是不产茶， 对， 你要说地道的好的茉莉花去福州展，没错， 嗯， 因为最早的福州的这个茉莉花茶用福州的茶青，就是茶叶， 对 啊，再用福州的茉莉花一块儿给您印制出来的， 哎， 这个才是传统地道的老味道，至今在福州还有一脉相承的老茶人们， 哎。那么这一脉相承这个姓氏是什么呢？ 嗯， 姓林， 林 在福州当地非常的有名， 林氏， 对，林氏，他这个姓氏呢可以追根溯源到几代呢， 嗯， 5代以上， 嗯， 也就是说曾经有一个林氏家族，他的第一代创始人林天和，也就是在清朝啊那还留大辫子的时候， 嗯， 就已经创立了这样一个制茉莉花茶的本。 从清朝第一代创始人林天和就开始做茉莉花茶， 对， 嗯，那传到现在已经传了，刚才说传5代了，已经 传了5代了、 嗯。 现在的这个继承人呢，叫林庆文， 嗯， 也是这个中国茉莉花茶文化的一个非常 林庆文， 对 对，这是第五代，嗯， 这是第五代，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福州的茉莉花茶， 嗯， 是由他父亲， 嗯，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林增钦大师。 嗯， 所兼职。 林增钦，我们说到林增钦大师，您注意，我们说大师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对， 我们可能说某一方面的专家，这可以随便说。 嗯， 但是大师是一个称号哦。 嗯， 这个 大师是真正的福州农学会授予的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工艺传承大师，是协会给的这个称号， 对， 代表着他的制茶水平真的达到了大师一级。 嗯，那么林增金大师呢，也是东来茶叶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啊， 哎， 同时呢，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茶人， 老茶人。 他是出生在这个福州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样一个林家的茉莉花茶的制茶世家。 嗯， 他从多少岁开始制茶，开始学做茉莉花茶呢？13岁。 嗯， 13岁的时候，他跟随他的父亲，也就是这个林向团大师， 嗯， 开始去做这个茉莉花茶。当时呢，是他们一家举家呀，因为这个实况的原因嘛，所以去到了台湾。 嗯， 所以他们制茶的水平不仅有福建当地传统的制茶的工艺， 嗯， 同时也汲取了台湾那边制作茶的这样一个手感。 嗯， 所以他们家林家做出来的这个茉莉花茶，一方面有着南方茶叶独特的这样一个香味儿，同时呢，它的一个气韵还是包含在茶叶当中的。 嗯， 所以喝起来的，从人林增钦大师手里边所制的茉莉花茶，它的香味儿是和我们日常当中在市场见到的有一些不是大师所煎制的茶，是味道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说，其实茶就是两块。 嗯， 第一叫做茶青要好， 对， 选料要好。 嗯， 那么我们从道地的产区，对吧，选道地的料。 嗯， 然后呢，你看我们用福州的茉莉花加福州的当地的本地的茶青， 对 啊，烘青的这个茶青鲜绿茶。 嗯，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那个后期加工的过程， 后期加工 这个过程，比如印制，你看花跟茶之间怎么能把味道完全的让它进去， 嗯， 对吧，怎么样的能够把这个绿茶烘青到那个火候， 哎， 这个火候啊，不是说我规定的跟现在那个什么所谓高科技定炸个机然后几分钟多少不一样，它是看天的。中国茶讲究天气的气候是什么样的，湿度温度，今天的光照怎么样，适不适合我做这个茶，茶青采下来多长时间之内我要把它制成这个茶青，然后要焖多长时间，要看天，看整个这一批的发酵的过程，这批茶青的状况， 对， 完全是传统的工艺的这样的靠人的感受去做的。那这个里边茶才能喝出来那个灵气儿，才有味儿。 而且刚才李想说了这么多，其实谈到一个人，这个把控时间点的人，把控这个工艺的人是谁，非常关键。 对，这我们要能喝到的是谁把控？ 林增钦大师。 林增钦大师。 林增钦大师。 大师把控的啊。 对，所以他每一个节点，比如说采花的节点，比如说 什么时候采花 节点， 采什么样的花， 采什么样的花，这花什么时候才能够吐香吐得非常的多？ 对。 什么时候烘青它这个温度才恰到好处，什么时候熏制，熏制多少次才能保证茶叶当中满满的饱含了花香味，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呢，这个不是熏制的次数越多，这个茶叶越香，有可能熏制的次数过多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反向吐香的过程，你去喝那个茶叶那个味儿就不对了。 对， 所以这个次数也是由大师亲自来把控的。 嗯， 今天大家能够喝到的是福州传统工艺所制作的福州茉莉花茶的陶祖兄。 嗯， 而且这个茶不是来自于我们平常说的什么专家制造的呀，或者说工厂里边出的这个茉莉花茶，这款茶确确实实真真正正实实在在是来自于福州的茉莉花茶的工艺传承大师林增钦所煎制的。 林增钦大师的茶， 对， 今天让大家喝。可是我们要知道，喝大师的茶，你看市场上有炒的，现在什么这大师那大师，这传承那传承的，老贵了， 价格是被架子的， 对吧？ 没办法， 一泡喝下来那就得好几十块钱。 嗯， 我们今天也要花那么多银子， 那是不可能的。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样一个平台上，一定是让大家喝到好茶，同时呢也能得到实惠， 享受到实惠， 我们要强调的性价比啊。 嗯， 今天呢我们是直接联系到了这个东来茶厂，就是林增钦大师所创立的这样一个茶叶公司，直接供给北广生活时间，直接供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接供给我们的北京听众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6盒，每盒是250克，每兜半斤的，一共加起来一共是3斤，福州的传统工艺所制的正宗的茉莉花茶。 3斤的，如果是林增钦大师的茶，那可真是不便宜呢。 肯定是不便宜，而且市场上很难见到，因为 对啊， 在北京这方面

我再给您一个重磅的料啊，就是这个正宗的福州茉莉花茶，是有着福州当地的地理标志的保护的， 地理原产标志， 对 啊， 那您信不过我们，您还信不过这个人家、这个、 第三方官方机构， 官方机构嘛，对吧？ 对， 所以今天这个由大师监制的正宗的福州茉莉花茶。一茶牵两地，牵手了这个福建福州，另外一方面牵手了北京， 是的， 现在从南方北上给您把这个茶叶送过来，就是为了让咱北京听众尝尝什么叫好的正宗的大师的这个茉莉花茶。 是的，499，让大家喝走三斤，半斤一盒装，然后呢三斤的两桶是一斤，装给您一个礼提配友，等于三个礼提，三斤茶499，平下来这一斤茶就100多块钱啊， 赶紧抓紧这个机会，499带走三斤的大师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精彩节目，大家好，我是大鹏。 大家好，我是可薇。一个外国老太太102岁生日，吹蜡烛的时候假牙都吹出来了、老太太一边剪假牙一边笑得合不拢嘴、看到这个视频的我觉得哇，这画面真美好。 其实呢，家有百岁老人呢真的是福气啊，长寿健康应该是逢年过节我们送出最平凡的祝福了，而达到目的结果应该不仅仅是停留在祝福上啊。 当然实际行动，你的生活作息是不是规律，三餐饮食是不是均衡，心态心情是不是健康、都是因素。 对， 就像最近给大家推荐的鲜芋仙海参，就只在一日三餐中增加营养， 对， 每天15块钱的花费吃到海底人参，补充到海参的多种氨基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这些普通食材提供不了的营养物质。 是的，很多人开始观念改变了，有人就说啊，以前不敢想10几块钱能吃到海参，现在呢就是家里的家常菜了。还有人就说呢，以前吃国内的一些海参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后来吃过鲜芋仙的才知道海参的美味那么的明显。还有人形成了习惯，给孩子包馄饨饺子吃，给老人包点海参粥，给自己做个红烧的爆汁海参，美味营养兼得。 没错，感谢您对健康做了这些行动，放心吧，在你的身体上反馈一定会让您满意。 是， 今天活动告诉您，鲜芋仙的海参699的价格维持不了几天了、所以需要在节假日走亲访友，平时就有吃海参习惯的，想要去看术后病人送海参的，都不要错过，400-07-106-108，400-07-106-108，拨打电话特别定制了，订购2盒海参就送一只海参焖烧杯，再加一床品质驼毛被的特惠。 是的，很多朋友啊都高兴坏了，说驼毛被啊确实大手笔啊、是去年的100粒驼毛被吗？ 是的， 是的啊，就是把我们的人气主品5斤重的驼毛被拿出来免费赠送。但是呢这样的优惠只能维持到9月15号，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机会，400-07-106-108，400-07-106-108，打进电话成功订购是免费送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400-07-106-108，400-07-106-108。 没错啊，最后几天的机会，享受到699元的到岸价，能吃3个月的海参，订购2盒是半年装，再送焖烧杯一只，再送到驼毛被一床，送人送海参再合适不过了， 是， 因为它是海底人参嘛，没有忌口，没有忌 季节限制，所以4007106108 4007106108最后几天希望您早下单早收货，防止后面的备货不足影响使用。 是的，如果要送人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升级礼盒，您跟客服做个备注就行了，4007106108 4007106108。来，看到线上已经开始出现满线了啊，手机尾号是2940的朋友订购了20盒， 哇， 说是给员工发节日福利的啊。还有6895的朋友订购了4盒，说马上回老家看父母，父母在家帮忙带孩子不容易，希望二老呢可以身体健康。还有老会员宋女士说，2盒就送闷烧杯，还有驼毛被，哎呀，我太喜欢了，给我订2盒。还有我跳舞的汪姐，我马上就去通知她。 感谢大家的支持，4007106108 4007106108。要涨价的消息啊，自从发出之后啊，有不理解的，但是更多的朋友是表示支持的，因为今年是所有海参价格都会上涨，我们也没办法。 对， 但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是尽最大的努力去跟厂家谈判，价格涨到799，而且推迟时间，给大家中秋国庆的假期用身需求留有空间。 对， 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依然享受699一盒的到岸价，而且首次订购2盒就送驼毛被一床， 是的， 再加一只闷烧杯的超值特惠。 特别说一下这个驼毛被啊，很多老年人呢为什么喜欢呢？因为它保暖啊，冬天怕冷，不少老年朋友盖几床被子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都。但是呢，驼毛被啊，一床5斤重，这保暖性呢相当于3床普通的棉被。我们之前是卖过680块钱一床啊，那么这一次呢是直接作为订购2盒海参的一个回馈大礼，也是表达到我们的一个满满的诚意吧。4007106108 4007106108。那么活动时间呢也所剩不多，还有线上还在排队的听众，大家也不要着急，已经在缩短通话时间了。9月15号正式涨价到799一盒，现在购买囤货就是明智之举。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4盒6盒的在订购，真的啊，俗话说得好，这买到真的是赚到。这款海参我们身边很多的主持人都在吃， 对，我就在吃， 包括我的家人也都在吃。野生的，口感好，营养高，15块钱吃一头，就是吃鱼钱啊，吃奶茶钱，吃海参了。 对呀、 补充营养，用它是再合适不过了。马上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这也太快了吧，马上就结束了啊。4007106108 4007106108，大家赶紧拨打了。 对， 我再跟您详细的捋一遍啊。这一次呢，受到气温升高、海参减产的影响，9月15号开始，我们的鲜芋仙地中海野生一级品的淡干海参每盒涨价100元到799。那么现在就是您的囤货时机，订购2盒，在原价699一盒不变的基础上，再送您人气赠品298元的015海参闷烧泡发杯，更是历史首次赠送活动主商品价值680元的100粒5斤重精品驼毛被一床。4007106108 4007106108，优惠仅在活动时间内享受，一旦截止，海参一盒799，更加不可能会有驼毛被的免费赠送。所以呢，不管是新老顾客，希望您能把握住最后的一点时间，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购物零风险，优惠等你来。4007106108 4007106108。Mansions in the city, a circus in the backyard. My Ferris wheel, it broke down.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个讲这个糖尿病啊，大血管的并发症，特别是脑血管的并发症啊，已经有一段了。那么今天呢，比较综合的给大家讲讲，在这个脑中风的过程中，现在有一些新的认识，这些新的认识对于我们更好的预防脑血管病或者心血管病，或者是使我们全身的血管能够比较健康啊，那都是有好处的。过去一直都认为啊，脑中风多发生在夜间，但是最新的研究就表明了，这个研究呢，是研究人员科学家对11816名的脑中风的病人分析发现的。这种发现呢，都是18000多啊，将近两万的人了。就研究分析他们的病例以后，就发现了上午的6点到12点是脑中风发生的高峰，原因就是这个时候的血浆中的皮质激素上升。这个皮质激素呢上升以后，就使得血液的粘稠度增高，血浆板特别容易聚集在一块儿。平时血压高的人，或者是有脑血管病的病人，在这时候就应该特别注意，6点到12点整个上午。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比如比较冷，雾霾又比较多，你又出去锻炼，你这时候这个血液粘稠度很高，再加上你高血压，就非常容易发生脑血管病。所以只要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高脂血症啊、动脉硬化这些基础病的代谢综合症的，那么在早晨起来的时候，特别是6点到9点之间，那身体里的激素的变化，血液动力学的变化都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血液粘稠度高，那在这时候一定要喝一杯凉开水，来把它稀释掉。还有就是在吃饭呢、运动啊这些方面都应该特别注意。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就是说中风在上午发生的比较多。还有一个呢，经久的精神抑郁可以这个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生，整个的免疫功能下降了。下降的结果就使着这个血小板呢和血白血球它们凝聚呢，一个形成动脉硬化，一个形成血栓。抑郁呢可以使这个使女性的这个脑血管病的增加85%。所以不管男性和女性啊，如果你是经常的不高兴抑郁，那你就应该很好的找这个心理大夫去咨询，帮助你消除这个抑郁状态。因为它一个是免疫功能下降，一个是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生啊，增加量都在一半以上。所以这个呢，还是告诉大家为什么每天老年人特别是啊，要使自己快乐，这个心理上要平衡。还有就是防范这个脑中风的指导方针有这么几个，如果我们做到的话，对于脑中风的发生，不管是高血压，不管是糖尿病病人，不管是你有脑动脉硬化或血粘稠度高等等，这些病人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好防患。一个就是每年至少要测血压2次。高血压是导致我们这个脑溢血的主要危险因素，因为这个脑溢血如果脑出血，大概80%-90%甚至于100%都是因为这个动脉硬化高血压，大部分都是高血压引起的。第二个呢，是不是有这个心律紊乱的房颤？因为房颤以后啊，可以使着这个心脏里的一些小的赘生物脱落而发生血栓，最后呢就发生脑中风。第三个，抽烟的人一定要戒烟，因为烟草有多种损害有害的成分，导致血压就是忽然升高，容易诱发脑溢血或者是脑血管痉挛。特别是脑血管痉挛，有的人说这个去检查了也没有脑血管破，也没有血栓，好像这个还正常，其实你就可能因为你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就导致了脑血管在那个时候它痉挛。如果特别的厉害，那也等于堵了，不厉害也等于不完全堵了，这样发生脑血管病的也不再少见。第四个呢，就是酗酒。酗酒啊，多半都是这个体大肥胖的人，使这个全血的粘稠度增加，成这个血液成一个高凝的状态，血小板容易聚集，血流缓慢，就诱发缺血性中风的脑血栓和腔隙性的脑梗。第五个就是防止高脂血症，高脂血症啊成为动脉硬化的基础， 所以在这个高脂血症啊，如果预防高脂血症，我们知道啊，主要是这个吃进去的东西，你不能这个包括脂肪酸过多了，这个或者盐吃的过多了，也会促进动脉硬化。第六个方面就是你一定要控制糖尿病。糖尿病的高血糖容易并发缺血性的脑中风，控制好原来的病，你比如说你让你血糖稳定在正常范围，让你的血红蛋白，让你的糖化血红蛋白也在正常范围，这个并发症呢，脑中风的并发症自然就减少了。所以糖尿病病人的重点是你一定要把血糖控制下来，特别是这个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啊，其实你就让你的体质控制在正常，注意这个饮食，减少钠和油的吸收，另外呢要很好的锻炼，要调适自己的心情，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不要过多的忧虑和焦虑，或者是抑郁，这些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都应该特别注意。那这些都注意了，对于脑中风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到很低。再有就是年轻人呢应该做好除外以上这些原因的其他的原因。因为这个年轻的人容易发生啊动脉先天性的畸形，就是破裂以后出血，或者是脑部长了这个占位性的病变，或者是呢这个脑动脉环形这个动脉啊有这个囊状的病变，就出血血栓形成。所以呢年轻的人呢也应该注意去检查是不是有这些危险性存在。还有就是一定要记住我们前头给大家讲的，如果你在发病了，不管是脑血栓脑卒中，不管是哪一种，一定要在三年到医院去进行积极的溶栓治疗，会达到非常非常好的效果。特别是有这个高血压有过中风史的，或者是你糖尿病长期你控制不好的，再有就是你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伴随着，像这些朋友呢其实一年四季都应该在这些方面积极的加以注意。因为我们知道严重的疾病啊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很多严重的疾病可以把它痊愈了，但是你可以预防，可以让它不复发，可以让它发作的时候你尽早的去治疗，不出现危险生命的那些并发症。那这对我们来讲呢，对一般人来讲呢，那比你这个平常就放开手什么都不管，然后呢得了重病以后抢救，人财两空。所以这些呢都应该特别的注意。而且呢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这个介绍几种呢就有害血管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呢你就少吃。因为这个健康嘛主要是病从口入，还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是哪一种病，特别是糖尿病病人，那吃上是第一个的，这个在治疗五驾马车中呢第一个就是饮食治疗。你像高油啊高糖啊还有高盐的东西啊，一定要在正常范围内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如果你不控制，你们甜食可以加速血管的衰老，有这个比较高的热量能导致肥胖，所以不能多吃。油太高了呢，它有很多的氧化物质，所以经常吃了也容易肥胖，还能使你这个血管的这个脂肪呢氧化，然后就变成了等于那个水管上铁的水管上生锈，这样来引起动脉硬化。还有奶油制品要少吃，经常吃奶油制品导致体重增加，使着血糖血脂升高。还有啊你在饭前你就用奶油啊和蛋糕啊，还可以降低食欲，这样使这个高血脂高血糖反反复复的在你身体里就发生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饭前吃了就影响了胃肠的排空，甚至于啊导致胃肠食管的导致胃和食管的反流。很多人在空腹的时候要吃很多的奶制品，发生反酸呐、发生烧心呐，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奶制品啊特别在空腹的时候不能多吃。再就是方便面属于高盐高脂低纤维低矿物质的食品，它会引起这个高脂血症，引起高血压。另一方面啊 含有一定量的人造的脂肪，就是反脂肪酸，所以对心血管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要少吃，避免吃它。还有肥肉和动物的内脏类的食物也要少吃，因为含的胆固醇太高了，特别容易导致这个血脂的升高和动脉硬化，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的形成。罐头类的食品也是，要尽量的少吃，因为这个罐头类的食品啊，不管是水果类的和肉类的，它的营养素都大大的破坏了，特别是各类的维生素几乎破坏的就没有了，而且这个很多的水果罐头啊，较高的糖分，并且呢，它是液体的为载体到了人体，就是糖分的吸收率特别高。造成了食后短时间内血糖大幅度的升高，胰岛的这个生理功能增加了负担，这样就容易导致肥胖或者是糖尿病。再有就是腌制类的食品，加工的肉类，比如火腿肠之类的，它们的盐分都是比较高的。你比如大量的进食导致盐分过多的这些食品以后啊，就造成血压波动或者肾功能损害，发生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就增高了。再有就是含胆固醇高的动物食品，应该特别的注意，容易啊，因为你太高了以后啊，你本来你这个代谢就是有一定范围的，你超过了它的范围，它不能够很好的把它排泄掉了，结果呢，这个血中的胆固醇一高，就使它沉积在血管内壁上，发生动脉硬化。所以啊，你买什么东西都要看看说明，看它的成分，这样也防止呢有很多有害的物质进入你的身体。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 买什么东西都要看看说明，看它的成分，这样也防止呢有很多有害的物质进入你的身体。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西药学现在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因为灵芝里含有啊丰富的蛋白质、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以及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以及18种氨基酸、生物碱、生物总碱、甾醇类的东西、甘露醇类的东西，还有酶类的东西，大量的维生素和18种氨基酸，8种我们身体里不能合成，那这些元素和这些10大类150多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强的营养物质，那到了我们身体里以后呢，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双向调整免疫功能，然后呢净化血液、降脂降糖，然后减轻啊一些化学的药物和不良反应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所以灵芝呢，除了它对我们心血管有非常好的帮助啊，它对肝还有非常好的维护的作用，比如它能够让肝细胞的这个再生能力增强，解毒能力增强，因此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纳入发药典以后呢，那么很多人都在用它呢进行保健，因为这个灵芝啊，在我们古代就在用，用了这么几千年了，到现在又被科学认证10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对我们身体不断的起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呢有些常见病、多发病啊、疑难杂症，在预防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在消除减轻症状以及促进他们康复和自愈的能力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你比如它可以有效的修复人的失衡了的神经系统，让我们这个睡眠好啊，让我们焦虑状态啊、烦躁状态啊、怕冷啊、还有全身乏力啊等等，这些由于这个神经系统紊乱而带来的一些问题呢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另外它能够调节内分泌系统，然后呢保持良好的新陈代谢，你比如灵芝对内分泌系统非常好的调节作用，它使内分泌腺体和内分泌细胞恢复正常的激素水平，平衡的来分布，这样对于糖尿病病人的血糖降低稳定以及血压的稳定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有就是它能够提高人的免疫功能，增强人体康复和自愈能力。那么这些呢都是在灵芝啊经常用的过程中，它对我们的五脏六腑进行补益、进行调整，所带来的健康，因此在常用灵芝的过程中呢，